更严重的情况，如果胸口的体温低于正常，那你这个心火，也就是生命之火，已经衰弱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，对风寒湿邪的抵抗能力呢，已经很弱了。尤其是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的患者，如果发现胸口凉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随时都有突发意外的可能。 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到这个时候就要结束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 轻轻上透着光彩彩的玻璃窗，做事实格的事叫当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随着精神方向看见成为一副十八世纪的油画上，再放静静欣赏再想你的浪漫，再看是否都就都一样。 做事实格的事叫当 CCC